可以说呀，这个善田这个企业是非常实诚的。另外呢，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因为咱们不是就要吃到这个猴头菇的味道，猴头菇的营养吗？那么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善田猴头菇的脆饼干，一共是四盒，每盒40包，一共160包。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您收到货物以后去验货，去查货，去扫它的二维码，去验证它的真伪，您放心了以后再付款。所以说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担当的，同时我们对善田的猴头菇饼干是有着信心的。199元带走四盒，每盒40包，一共160包，小八斤的这样的饼干啊，非常实惠的价格。只需要您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颜值它有花旦之色，论气场它如精英白领，论角色它似贤妻良母，它就是牛皮凉席。 一整张全牛皮精制而成的凉席和一整张植物凉席，不用我多说，您肯定知道哪个更大气。 嗯， 没有闷热，没有坚硬，也不用整晚的开空调，也依然可以清爽舒适一整夜。关键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的夏天生活，所以我推荐牛皮席。 是的，那今天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厂商零售价格是8900元，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格是2599元，本档厂家开仓价格一步到位，单席裸价只要1999块钱，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是从来没有过，所以本档活动不可能敞开来做，只有20床，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马先生说，我上个月订的牛皮席还是2599元呢，怎么今天就变成了1999了呢？便宜了600块钱，那就可以给家里的两个卧室都配上了。还有丰台区的刘小姐说，我们单位王姐家用的就是牛皮席，特别的舒服，而且非常的好看。 嗯， 听说她在商场买的都是5000多块钱、 哦、 你们的活动才1000多块钱，这和商场里的品质是一样的吗？ 嗯，您放心啊，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呢，采用的全部都是四川三峡库区的常年水牛皮，一整张的牛皮没有拼接，没有拼接，从剪裁、打磨、包边到揉料、走线、检测，每一道工序啊，都是由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所以品质我们敢承诺。至于价格呢，是因为享购时间与孟德兰厂家已经合作10年了，也是厂家唯一的官方媒体平台，渠道决定优势，这是商场里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今天单席裸价只要1999元，但是只有20床的备货，订完可就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而且退一万步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我们提供免费送货到家的服务，可以看一看摸一摸，是不是如床单一样柔软，是不是和凉席一样温润舒爽。要是您一切都满意的话，1999元您留下席子，不满意我们直接带走。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835的朋友说，我身边呢确实有不少的朋友都用上了牛皮席，不过说实话，这1000多块钱买床牛皮席我还是有点心疼的。 是的，1000多块钱可能就是一年夏季的电费钱啊，也可能是一台一匹的空调钱，又或者是孩子暑假的一期 习培训课的钱。 嗯， 但是我要告诉您啊，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是可以用上几十个夏天的，不用整夜开空调省了电费钱，不用洗刷晾晒省了时间成本，而且光是一米五乘以两米的牛皮原料就可以做40双皮鞋、30只皮包，您算一下它能折现出多少价值来。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更何况今天孟德兰厂家开仓特惠，不送赠品，不打折扣，不玩噱头，价格一步到位，只要1999元。您去商场看一看，这个价格呀，估计买个品牌包包就差不多了。但是今天呢，您带走的是一床可以用上几十个夏天的全牛皮凉席，不用洗刷晾晒，而且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这划算下来每年才30-40块钱就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好凉席，您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0023的朋友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家都用牛皮凉席了，他们都说很舒服，可我就觉得光舒服就得花1000多块钱买床凉席，有点贵了。我相信您朋友所说的舒服啊，不光指的是睡眠环境，还有生活质量。 没错，第一，所有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都是由三峡库区的成年水牛皮精制而成。这种水牛由于常年浸泡在水里，天生就赋予了凉爽透气的特性。再加上牛皮的毛孔粗大，就算是最热的三伏天里，也只需要在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保护家人的身体和健康。 第二呢，就是牛皮凉席免打理和使用率高的特性。因为皮制品和植物纤维的席子不同，即便是潮湿闷热的环境里，也不用太多做这个打理啊，不需要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只需要用干净的湿毛巾擦拭一下就可以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第三，就是牛皮席带给您的简单生活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用就是几十年。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床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如果可以用上50年的话，这划算到每年才30-40块钱，每天呢才几毛钱。您说这几十块钱的草席、竹席、亚麻席能给您带来同样的睡眠享受吗？4007106108 4007106108。那之所以能做到1999元的价格，完全是因为抢购时间与孟德兰厂家已经有10年的合作时间了，我们的协议价格是其他的渠道所无法享受到的。 嗯， 再说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20多斤的牛皮席免费送到您家，您是先看先验，满意了再来付款。全牛皮的棕红色外观大气有范儿，四周还有印花花纹，精致又时尚，那送人自用都是无可挑剔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之内打进4007106108，抢占到最后2床的名额，就能花1999元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牛皮凉席了。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或幸福一生。 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就想一个小话题，是如何预防肺栓塞。这个栓子堵塞肺动脉的话呀，很严重的话，这个肺栓塞呀，可以从没有症状到突然之间死亡，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死亡了。可是呢，最后呢，也往往很可能就是肺栓塞呀，导致的。它一开始可以没有症状，另外呢，它还可以出现呼吸困难的胸疼啊。那么胸膜性疼痛呢，是临近的胸膜纤维素炎症造成的。突然之间发生者呢，常常的提示就是肺梗塞了。所以说你要胸部特别疼痛的话，咱们还是赶快上医院去，就是看一下是不是会出现呢这个肺栓塞。隔膜，这个隔胸膜呀受到影响以后，它呢可以啊向肩或者腹部放射出现疼痛。如果胸骨以后疼痛，那么很像这个心肌梗死。慢性肺梗死的话，还可以有一个症状，就是咳血。其他症状呢，自己个人就会出现一种焦离的状态，有疼痛或者低氧血症造成的这个出现的情绪上的这个焦离的状态，还可以出现的昏厥，这是肺梗死啊常见的一些症状。栓塞形成肺栓塞呢，常常是啊静脉血栓，静脉的血栓形成的一个合并症。外源就说它的来源于啊下肢和骨盆的深静脉的血栓，通过血液循环的流动到了肺动脉，引起啊肺动脉的栓塞。很少的来源呢是从上肢引起的，头和颈部的静脉。所以说肺栓塞的患者的话，突然之间如果感到胸部的疼痛，出现咳血的表现，甚至啊患者有短时间内发生了昏厥的情况啊，非常紧急的话，那咱们就要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就是出现了肺栓塞。突然之间胸部疼痛，出现咳血，另外呢短时间内发生昏厥，出现这个情况，那赶快上医院。血流啊，淤迟，血液凝固性啊增高，和静脉内皮的损伤，这是血栓形成的一个促进因素。所以说，你局部的血液不流通，淤塞了，淤迟了，血液凝固性呢，这个整个的血液凝固性增高，或者是静脉的内皮呀损伤了，这都是血栓形成的促进因素。有的病人岁数大了，或者因为其他的疾病，骨折了什么的，不能够啊，起来呀、运动啊、走路啊，长期卧床的，骨折或者创伤的人，活动受限的， 不得不躺在床上的，长时间四肢得不到活动，血液循环呢就会呢减慢，容易发生这个血栓。所以说对手术以后长时间卧床的人，要定期的咱们对他护理啊，要翻身，腿部骨折的要适当的活动上肢，上肢骨折的要适当的活动下肢。所以呢，另外呢，在日常中间生活中间，你飞机啊船呢、啊、如果是一个长途的旅行的话，你说你飞机整个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还是要适当的自己走动，另外适当的饮水来稀释这个血液，借上厕所的时候都活动活动啊下肢。久住以后你还要站立几分钟，因为咱们很多的上班族就是说一坐那儿就好几个小时盯着电脑，那你自己也得要啊这个站起来站个几分钟，另外呢姿势要发生改变，这样就有利于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血液凝固的状态的改变的话呀，也影响到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液的凝固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出事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通畅，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的话，这样就可以减少啊肺栓塞的发生。所以在这儿呢，还要提醒一下，久住不动，那这个人容易被血栓呢堵住的。久住不动可能导致肺栓塞。肺栓塞是由于内源性的跟外源性的栓子堵塞了肺动脉的主干或者分支，引起肺循环障碍的这个病理生理的一个综合症，包括呢肺栓塞，整个呢脂肪的栓塞的一个综合症，还有呢儿童胎儿的这个羊水的栓塞，空气的栓塞，甚至呢还可以呢有人是肿瘤的栓塞。肺血栓栓塞症是最常见的肺栓塞的类型，所以栓塞也有可以啊很多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肺栓塞的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的话，它主要是静脉系统或者右心的血栓呢阻塞肺动脉或者其分支所造成的这个疾病引起的。一、肺循环和呼吸功能障碍为主要的表现和病理生理的特征，转到肺栓塞的绝大部分，在肺栓塞基础上进一步发生肺组织坏死的，那么就称为这个肺梗死了。所以说肺栓塞主要的发生在50到65岁的人群，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血栓。所以多数肺栓塞呢，由于肾静脉的这个血栓脱落以后呢，随着血液循环呢进入到肺动脉跟分支以后，那么原发部位主要是以下肢的肾静脉呀、就是为主。高血压、糖尿病啊、急性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这个静脉曲张的话，三叉曲张啊是浅表的静脉，但是可以啊提示肾静脉的瓣膜的功能啊低下。怎么叫静脉曲张啊？那你夏天都知道，有一些男性朋友，女性的也可以的啊，就是腿上的下肢的这个血管啊，一条一条又粗啊，又凸起，就跟一条一条的那个蚯蚓那样，你一看这就是静脉曲张。所以静脉曲张呢是三叉曲张是浅表的静脉，但是呢实际上就提示了一个肾静脉的瓣膜功能啊就低下，实际上呢整个就造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另外还有高龄啊、肥胖啊、吸烟啊、长期卧床啊、下肢瘫痪啊，这个手术中间使用一些止血带呀、手术的器件的操作造成静脉的这个壁的损伤啊、骨盆的骨折呀、这个多发性的创伤啊，严重的人呢、都是高发的这个肺栓塞的人群。急性肺栓塞病情很凶险的，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所以呢比较难判断。肺栓塞 最容易引起的是呼吸衰竭和血液循环呢发生障碍。多数的患者的话，主要的症状是呼吸困难，或者是胸疼、昏厥、咳血、咳嗽。所以呢，有人呢也会出现呢血压下降、心率加快、呼吸啊频率啊就增加。子肝呢这些发生就是呼吸困难，心电图、胸片、心脏的彩超，这些呢，常规的检查呢难以确诊肺栓塞，所以呢要用 CT 的肺动脉造影、放射性的核素的肺通气啊、管柱扫描、肺动脉血管造影，最后来帮助啊确诊。所以这一些部分呢，这个那都是具体的医院的这个大夫给你确诊了。所以说很多的老年朋友，您千万就是要在我们注意了脑部的栓塞、心脏的栓塞，您还得要注意，还会容易出现呢这个肺栓塞。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都知道，如果气血能够畅通的话呀，咱们才能够健康长寿。有些老年人呢，这个都认为啊自己很健康，所以呢在这儿我提醒老年人呢，不要把正常的衰老啊疾病，也不要把疾病呢当成衰老。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在25岁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25岁以后人就开始啊走向这个衰老。这个时候衰老的进程啊会比较慢。过了45岁以后，衰老的速度啊会开始加快。衰老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如同啊花开花谢、露出日露，不可避免。老人有的呢睡不好觉，可能是分泌啊褪黑色素少了，有人胃口不好，可能是胃肠的退化、消化功能减退。老年人呢，咱们呢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人体的这个器官的衰老啊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健康的指标啊也会有些变化。所以说唯一的一条是老年人要坚持维持我们正常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的平衡。老年人呢如果气血是通畅的、畅通的，那么因为长寿跟气血呀息息相关，包括我今天讲的肺栓塞，如果您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都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呢咱们平常的时候呢也注意啊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那么有不合适的时候赶快啊就应该上医院去啊诊断呢确诊啊，不是咱们呢把这个衰老啊就当疾病，但是也不能够啊盲目的把疾病啊自己误认为就是衰老没什么，那造成的后果比如像肺栓塞的话，因为它一开始没有症状的，所以到最后出现症状的时候就是会突然之间出现的病危的状况。所以说如果气血通畅这个气血流畅的话，循环的周身，这是脏腑啊和谐健康长寿的这个条件。气血不通，脏腑得不到这个滋养，必然会导致脏腑功能的衰退和机体的衰老。所以说《黄帝内经》中间就说了，气血失和本乃变化而生。所以说咱们有句话，生命是在于流动，流动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通畅，就减少疾病。灵芝有益于心气，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对神经衰弱啊，对头晕失眠啊，肺痨咳嗽啊，对于我们血液循环系统的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啊，都能够起作用。灵芝调节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我们还可以调节我们的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整体的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60多种的整体的调节，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就表示我们体内啊整体的生理生化的反应，尤其是我们体内的生理生化，你老了都要组织器官功能退化了，生化反应啊也是不是像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咱们体内的各种酶啊缺乏，体内的微量元素缺乏，维生素缺乏呀，哎，往往就造成我们最后表现出来老年性的疾病。肺栓塞咱们主要是要出示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不容易使得我们体内造成血栓。如果出现这样的这个有利的内环境平衡的状态，那么咱们就可以减少我们老年性的发生的那些对于健康危害非常影响大的这些疾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良知心愿长生，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快乐只叫在电力最今天跳到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给电脑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在歌室站了，期待的聪明中更精粹，阳光散在路上解不开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